永恒的魅力，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罗西尼他的创作。那罗西尼的确他有着非常神速的这样的创作能力，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利亚。其实有一次罗西尼正在床上创作，床是他最爱的创作地点，有一页呢写了咏叹调的乐谱掉在地上，因为懒得把它从地板上捡起来，罗西尼他说他会在原来的位置上重新补写一首新的。